能不能问一下你的名字？ 我姓何。 我知道，刚才那位老人叫你何大人。 单名一个风字，三点水加丰收的丰。 何风，我记着了。鸡童回到家，桌上放着一杯牛奶和一颗苹果，他什么也不想吃，直奔卧室去。房间窗户没关，外头起风了，吹得窗帘扬来扬去。他瘫坐在椅子里，看着飘动的窗帘发呆。他回想着何风的面貌，怎的也描绘不出是个什么样的人来。他总是微低着头，帽檐压得更低，整张脸都处于黑暗中，只能隐约看到一张嘴唇微抿着，弧度很温柔。可季童隐隐觉得他的模样应该不会差。 也不知道他走了没。 想到这儿，季童突然起身，扒着窗户往下头看去，什么也没有。 干嘛呢？ 奶奶， 牛奶怎么不拿进来呀？ 不想喝。 不想喝也得喝，补充营养。你妈特意嘱咐我的，热过了稍微有点烫，放着晾一会儿。 知道了。 今天怎么回来这么晚呢？我都等睡着了。 路上耽误了，没事儿，快去睡吧奶奶。 你也早点休息啊，明天再学。 好。季童感觉自己被勾了魂一样，今天一上午他满脑子都是那个城管。吃完午饭，甘婷趴在桌上睡着了。等他醒过来，迷迷糊糊看见季童拿着笔在草稿纸上乱画着，说是乱画，倒也有模有样。甘婷手撑着脸，眼睛半睁不睁地瞧着他。 你还会画画呢？ 季童全神贯注，被他这突然的一句话吓得一惊，随即想要用手盖住画。不会，乱画的。季童越是藏，甘婷越想看，手从他腋下跨过去，飞速地将本子抽了出来，背对着他看。 画的谁啊？ 是何风。季童不回答他，站起来将本子抢了回来。还给我。 刚出的动漫人物还是哪个电影的？没见过呢。 都不是。 那是谁？还挺酷的。 很酷吗？ 嗯， 我也觉得。 怎么不画脸呢？ 因为我没有见过他的脸，不知道怎么画。 你还挺有天赋呢，应该去报美术班。 激动心窝子像被戳了一下，有种突然被点破的感觉。他看着手中的画走神，被甘婷拍了一下。 美术什么美术，好好学习吧，下周月考我可就靠你了，再考倒数我妈就要关我禁闭了。 对哦，快月考了，我来新学校的第一次考试。季童合上本子，找出习题，准备奋发图强。李屈从窗外路过，甘婷猛地拍了季童一下。 哎，你的小蛐蛐儿。 季童朝门外看去，只见李屈垂着脑袋，有气无力走过去。 李屈， 别叫。 你不去看一下你的小蛐蛐呀？ 以后不要打扰他了。 怎么啦？他拒绝你了？ 不是，总之别去了。不知道怎么和他解释，总不能说有鬼为了保护我生了李屈的身，导致他被校霸欺负吧？那样甘婷估计会觉得我脑子有问题。让他安心学习吧。 张新蕊那群人真垃圾，就该被退学。 放学回家，季童总觉得会再遇到那神神秘秘的城管，他故意放慢脚步，左看看右瞄瞄，一直到家他都没有出现。唉， 此刻何峰在石殿刚见了魏老友，江离去时在欲望台停住片刻，看着成群前去投胎的生魂。几个新上任小阴差路过，不认得何峰，但觉得此鬼气势逼人，没敢靠近。见他离开，小阴差们七嘴八舌。 刚刚那个是谁呀？一身行头真带劲。 不知道。 看着真威风哎。 以后见了他，要么打招呼，要么躲远点。 为什么？ 没看见他那袍子后头印着寻字吗？那是十一殿的巡使。